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房东回屋拿了钥匙，又带着岳定堂和林叔上楼。有些年代感的木质楼梯嘎吱作响，光线从外面透进来，映出边缘高低不齐的窗棱。 这话说回来，你们怎么会认识他这种人的？姓洪的怎么也不像是能结交你们这种人物的人呢？ 哦，我们是在来上海的火车上认识的。洪先生挺热心，还帮我们提了行李箱，我们就多聊了几句。后来呢，通过一回信，他告诉我们自己住在这里。 哎呦，他帮你们提行李箱，只怕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不安好心，别有所图。 嗨，毕竟大家都是异乡人，平时我们也没联系，这不是想着快要过年了，来看看老乡。要是早知道他住在这样热闹的地方，又有大姐您这样热心又有担当的房东，还有那么可爱的小孩子，我早就搬过来了。 哎呦，你这小伙子倒是会说话啊！他租期快满了，你要想搬过来，我将房子给你留着。 好嘞，回去我和我媳妇商量一下。他呀，总嫌弃我们现在住的地方不好，又说我是教书育人的，得住在有书香的地方。瞧您这儿就挺好的。跟您说，这女人胡搅蛮缠起来，谁也顶不住。她若有大姐你一半通情达理，我就不用这么头疼了。 岳定堂听着林叔的花言巧语，他本以为自己随机应变的本事已经挺不错了，没想到一山还有一山高，这还有个睁着眼说瞎话的高手。凭空捏出一个媳妇儿不说，还摇身一变变成了教书匠。一来二去几句话功夫，林叔连人家姓什么、夫家是干什么的都摸清楚了。女人被他一顿猛夸都快找不着北，又听说他们是老师，更加热情了几分。 哎呦，求你说的，你回去跟你媳妇儿好好说说，带她过来看一看，大姐保管她一看就喜欢。不过你这么年轻就娶媳妇儿了？ 是，都是家中父母之命，在我们那儿成亲早。不过倒没听说这洪先生结婚了，他一个人住的？ 的确是没见他带女人回来。哎呀，别提了，他之前跟我们说他在报社当编辑的，我原想这每个月的收入怎么也足够支付房租的了。他在这里住了快半年，除了三个月按时支付房租之外，后面就开始拖欠，直到将押金全抵光了，还倒贴了一个月，也没见他出半分钱呢。哎呀，这儿的租金也不贵的呀，前两天他一脸兴奋回来，还破天荒地给我带了一只烧鸡啊，给自己换了整套行头。我以为他快发财了，谁知道宁可把钱拿去买衣服，也不肯付租金，这是岂有此理了。我没见过比他更能赖的老赖了，就他这德行还当什么文化人，我看呀跟街头混混也差不离了。哎，那就是这儿了。 女人带他们来到二楼尽头的房间门口，拿出钥匙打开门。 既然你们和他认识，那就进去坐坐吧，等会儿他要是回来了我告诉你们。 这不大好吧，毕竟没经过主人家的同意。 哎，那没事儿，反正他这里头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你们稍坐，我给二位沏两碗茶过来。 他既是这般说了，两个人自然就不再推脱客气，待房东离开之后就开始四处观察房间。林叔是警察，他最懂得如何翻看东西之后又复归原位，不让主人家发现。岳定堂则在房间内溜达，上下左右边边角角，眼睛没闲着。房间里布置很简单，近乎简陋，书桌上有纸有笔，下面还压着一张吴淞大学的借书证。借书证很新，背面是用过的次数记录，一个正字只画了三画。与此同时，林叔看见借书证上的名字洪晓光，旁边放着三本书， 一本是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诗集收录，一本是泰戈尔的采果集，还有一本是莎士比亚的著作，最广为人知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笔记本大概被用了半本左右，而且基本上都是抄录诗句，大部分以莎士比亚的为主。 有什么发现？前面的字迹比较认真，后面的字迹比较潦草，还有涂鸦。 林叔翻到后面几页，岳定堂发现那些涂鸦就是一直在重复抄写诗句中的那几个字而已。 聪明人变成了吃鱼，是一条最容易上钩的鱿鱼，因为他平时才高学广，却看不见自己的狂妄。莎士比亚的名句。 不错，你应该还记得杜聿宁上学时最喜欢看他的著作，对这些台词倒背如流。 所以这位洪先生是在投其所好。 哼，有意思的是，这三本书全部是外国著作，没有一本是本国的。而杜聿宁生前对诗作的喜爱，同样也有这方面的偏向。也许他背不出白乐天最著名的三首诗，却能默写出莎士比亚的半本台词。 我这里也有一些有趣的发现，你过来看看。 岳定堂走到床边，轻轻掀起枕头，下面压了一本书，《金瓶梅》。林叔拿起书翻看，岳定堂发现他手上还套着两只白手套。 你从哪弄来的手套？ 问沈仁杰要的。扯着你的虎皮，他很痛快就给了。这玩意儿又不值钱，但关键时刻可以派上用场，避免留下指印，被细心的人发现这里有人动过。你看， 李瓶私语翡翠轩，潘金莲醉闹葡萄架，这是《金瓶梅》中最知名的章节之一。不仅从人性、风俗、世情上深刻描绘，也满足了寻常人的窥私欲。这一章的几页被反复翻弄，远比其他树叶要褶皱旧损，说明主人肯定经常看。 只怕这本《金瓶梅》对洪晓光的吸引力要远远大过桌上那些诗集。 诗集是用来讨杜玉宁的欢心，而《金瓶梅》则是自己喜欢看的，自然不一样。这个洪晓光不会是拆白党吧？ 拆白党和仙人跳类似，都是民间俚语，指那些通过一些手段骗财骗色给受害者设局的人。世道一乱，鱼龙混杂，三教九流倾巢而出，这样的拆白党遍地皆是，小者骗点吃喝，大者让人倾家荡产。特别是那些本来出身混混的贫寒子弟，靠着一张还过得去的脸，稍加打扮，花言巧语，引诱富家女眷入局，令他们惑于自己的美色，再予取予求，报纸上屡屡登载，大家已经见惯不惯。 但拆白党一般只谋财不害命吧？ 现在不仅仅杜玉宁死了，就连他也凭空背上了一口黑锅。这个局至今扑朔迷离，真凶尚未浮出水面。若是拆白党所为，这些人也太过于神通广大到出奇了。林叔将小说翻了一下，放回原位。房间不大，举步转一圈就眨眼功夫，陈设多是房东的，甚至衣柜里就一套睡衣替换，可见这个洪晓光的经济并不宽裕。杜玉宁虽然天真没经世事，但他在文学上的造诣远远超过一般富家千金，如果仅仅凭借能掰扯几句外国诗句，洪晓光就能赢得他的芳心，还能让他晕头转向准备跟对方私奔，也太可笑。林叔觉得这其中一定还有别的环节和他们尚未得知的隐情。 这里，你从这里看，看见了什么？ 林叔走过去，站在窗边，顺着他的视线往外看去。托除夕夜此起彼伏的烟火和灯光之福，外面尚且还能隐约看到个大概。林叔果然面露意外，忍不住倒抽一口凉气。 他果然早有预谋。 从他们这里的窗边往外看下去，正好可以看见一片低矮的建筑和他们门前的街道，这其中就包括那两处刚刚被焚毁殆尽的房屋。萧记面馆门口若有人进进出出， 从他们这个方向俯瞰下去，正好能够看得一清二楚。 如果这个洪晓光是个拆白党，为了袁家的钱财去引诱杜玉宁，在杜玉宁发现他的真面目之后，两人翻脸成仇，洪晓光恼羞成怒，失手杀了杜玉宁，这倒也说得过去。这也就解释了他为什么会住在这种地方，出入却是佯装领带眼镜，还能跟杜玉宁谈论诗歌，无非都是迷惑对方，拆白党惯用的伎俩。他跟杜玉宁打交道，知道你的存在，就因为住在这里可以看见你出入萧记面馆，于是在失手杀人之后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把面馆老板也给杀了，以此消灭你不在场的人证，把你诬陷为杀人凶手。 不对，你的推测里有个漏洞。我办过不少拆白党的案子，一般这种骗财骗色的拆白党，在事情败露之后，第一反应肯定是逃跑，而不是多杀一个人。他们身份本来就是假的，每骗一个人就新换一个名字和来历，这才是最省事最安全的办法。他甚至没有带走杜玉宁房间里的任何财物，却急着跑到萧记面馆来杀老板，诬陷我，这根本说不过去。 你说的没错，那就第二个假设，这个洪晓光不是为了袁家的钱，也不是为了杜玉宁的美色，是他给了我们这样的错觉。对比他和杜玉宁认识的时间，和你跟杜玉宁重新联系的时间，他在前，你在后。也就是说，杜玉宁是在认识了他之后，才想起要联系你的。 你的意思是，杜玉宁找上我，可能是出于他的授意。 不错，这个洪晓光很不简单。杜玉宁那里一定有他需要的东西，单纯美色可能还不足以满足他的胃口，甚至在他背后也许还有别人操纵，不要钱也不要人，那要的是什么？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